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four.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声音是来自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第四册。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第九课的第一个单元。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老师武轩老师。 This is Jack Wu speaking. Welcome back to the class, everybody. Nice to get you here. 非常高兴武轩老师又来为我们讲授英文了。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也就是埃及的金字塔。埃及的金字塔是埃及古代奴隶社会的方锥形帝王陵墓。埃及的金字塔是人类建筑上的奇迹，但同时呢，也留给人们很多的难解之谜。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埃及金字塔。首先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要有哪些词汇和词组需要大家来掌握。 Pyramid Pyramid Pyramid 金字塔。 Tomb Tomb 陵墓 陵墓 Tomb Tomb 这个词呀，在英语中的用途呢也非常广泛。除此之外呢，英语中还有另外一个表示陵墓的词，那就是 Grave 陵墓。但是呢，在英语中最常用的还是 Tomb 这个词，比如说中国的十三陵啊、皇陵啊，都通通把它翻译为 Tomb 陵墓。 好，下面一个词，珍宝、宝物 Treasure Treasure 珍宝。珍宝这个词呢，它是可以变复数的 Treasures 各种各样的珍宝。Treasure 这个词呢，另外呢还有一个抽象名词的变化，那就是去掉 e 变为 y treasury， 这就变成了财政部的概念。 Treasure treasury。好，下一个词，位于 located located。 大家注意，这是我们今天呢要学到的一个非常重点的词汇 located 位于。locate 是动词原形，表示位于。那么加了 ed 变作过去分词之后呢，它事实上表示某一个地方存在的一种状态，位于的状态。所以通常我们说位于某地 be located 和介词搭配使用。那么涉及到和介词搭配时呢，大家要注意 be located in 如果和介词 in 搭配，表示在范围之内。 be located on 表示两地处于接壤关系。Be located to 表示两地是隔海相望，不连接。 To be located in, to be located on, to be located to。 注意搭配不同，它的用法也不同。好，下面一个词 dead。 Dead 这里表示死的概念，当然了，它是一个形容词，表示死的、死亡的 dead。 当然有时啊，这个形容词呢，如果和这个定冠词的搭配使用时啊，就变成了死人 the dead。Dead 是形容词，那大家学过它的动词 die, D-I-E, die, 死，它是一个不及物动词。往往在使用这个不及物动词时呢，如果说死于疾病与感情，那么要和介词 of 搭配使用 die of。 如果说死于客观原因，比如说这个交通事故啊、天灾人祸呀 die from， 要和介词 from 搭配使用 die of, die from。 另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就是 dead 依然可以加词尾 ly 变作形容词 deadly。 deadly 此时呢，大家不要千万不要把它翻译理解成是一个副词，是吧，也不要翻译成死的，而要把它理解为致命的。 deadly 这里就表示 fatal， 致命的。 die dead deadly fatal。 好，下面一个词，一大块 block block。 通常呢 block它是一个量化名词，我们表示一大块什么什么样的东西 a block of。 当然我们说 block 在英语中也是一个 homonym 同音同形意义词，它在作为动词使用时呢，往往表示卡住、卡住。比如说通常我们说呀，这个交通很堵塞，那么此时 block 就要转为过去分词来做表语 be blocked in，表示在什么什么中被卡住了。比如说 be blocked in heavy traffic， 交通很堵塞，谁谁谁被堵住了，堵塞了。 be blocked in heavy traffic。 另外呢，还有关于 block 有重要的一个词性，那就是名词的词性。 block 在做名词时呢，我们往往把它翻译成一个街区， block 又有街区的意思。好，下面一个词，机器 machinery。 Machinery Machinery 大家很容易想到它的词根 machine， 那是表示具体的某一台机器，而机器机械的通称我们要在词尾加 ry machinery。 下面一个词，奴隶 Slave Slave。 提到这个奴隶呢，我们就不得不提到这个奴隶的这种制度。在英语中呢，奴隶制，大家注意要在 slave 词尾添加两个字母 ry 作为名词的后缀 slavery。 嗯哼 ，slave slavery。下面一个词 coffin。 coffin 在英语中呢，它是指棺材，是吧？棺材这个词，其实严格意义上讲呢，它是一个正规文体中的词。有时人们呢就不想说棺材这么直接，往往比如说这个 the bed of dust， 布满了灰尘的床，其实就是这个棺材。或者有时在国外，甚至 room 房间这个词第一个字母大写也可以表示棺材，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大家也是通过其他的方式来避讳这个词。好，下面一个词呢是 preserve。保存 preserve 保存，在英语中往往呢，比如说这个储存某种食物啊，储存过冬的这个粮食啊，往往用 preserve， 它的名词呢要变作 preservation， 去掉 e 变作 a， 再加 t-i-o-n preservation 保存 preserve preservation。 下面一个词 sphinx， sphinx 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雕塑，但是大家往往熟悉的是它的汉语的名称，英语的名称呢你有时会忽视，狮身人面像 Sphinx Sphinx 狮身人面像。最后一个表达平均 An average of An average of Average 当和前面的一个 N 连读时，这个鼻音 N 和元音 N 连读为 An average of 表示平均的数量。 埃及金字塔的分布呢，是在位于开罗西南尼罗河西的古城孟菲斯一带，可以说是最为集中的。那吉萨南郊8公里的地方，利比亚沙漠当中的三座是尤为著名，称为吉萨金字塔。其中第四王朝法老胡夫的陵墓最大，它是建于公元前27世纪。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篇课文。 The kings of ancient Egypt planned strong tombs to keep their bodies safe after death and to hold their treasure. Over these tombs, huge stone pyramids were built. There are over 18 known pyramids in Egypt, but the Great Pyramid is the largest of all. 好了，下面我们看第一段当中大家要掌握的词汇和语言点。The kings of ancient Egypt.Ancient， 大家注意这个形容词，往往加在某一个国家或地区之前的，表示古代时期的什么什么。Ancient Egypt， 古埃及，古中国 ，Ancient China。好了，古代埃及的国王呢 ，planned strong tombs， 这是我们今天在课文中遇到的第一个重点的动词 ，plan。所谓这里的 plan， 指的就是 design， 设计了。当然有时啊，这个 plan 大家很熟悉的意思就是指计划，我们这里呢不要把它理解成计划，而要理解为设计。除此之外呢， plan 如果作为计划来讲呢，往往它和动词不定式连用， plan to do something， 计划做某事。古埃及的这些国王呢，他们设计了非常坚固的坟墓，设计这个坚固的坟墓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To keep what what， 所以这里呢大家你把 to keep what what 下划线，它是一个动词不定式做目的状语，他们设计陵墓的目的就是为了 keep their bodies safe。 Keep something 加上一个形容词做宾语补足语，表示保持某事处于某种状态，当然了这里是保持他们的尸体处于安全的状态。当然这里的 bodies 我们说呀是尸体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木乃伊保存得非常完好。 And to hold their treasure， 那么这是修建陵墓的第二个目的了，第二个目的状语，那就是 hold one's treasure。 Hold one's treasure 在英语中往往我们把它理解为收藏珍宝，收藏珍宝。这里的 hold 我就不是指拿着或者是持的概念了，当然我们说 hold 这个动词呢，它还有很多其他的概念，比如说大家注意它和副词 back 搭配使用时， hold back 表示抑制遏制，有的时候我们说控制住自己的眼泪不要流出来， hold back one's tears。 当然 hold back 往往还有一种制约或者是拖后腿的概念。 Over these tombs huge stone pyramids were built，注意下一个介词 over。 over 呢我们往往要把它理解为在什么什么之上，因为前几课我们学到了 over 它可以作为一个时间状语的介词，表示在什么什么期间，但是我们今天学到的 over 表示在什么什么之上。大家注意 over 这个介词表示在什么什么之上时呢，它是一种垂直的关系。 There are over 80 known pyramids in Egypt. 好了，在埃及啊，有大约80个 over。这个 over 再一次出现了，刚才我们出现的 over 呢，它是一个地点状语，表示在什么什么之上，垂直的关系。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 over， 大家注意，已经转为了副词，表示 more than， 比什么什么要多。所以 over 80， 我们要译作80多座的 known pyramids。 known 它已经也由一个过去分词转为形容词，但是在此刻呢做定语，表示已知的或者是已经为人所知的。当然 known 有时也可以表示出名的，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 be known for something， 表示因为某事而出名。当然在这里我们要翻译成已知的，那么未知的当然要加前缀 un， unknown。 But a great pyramid is the largest of all， 大家注意这个最高级的特殊表述，往往最高级的形容词出现之后加上 of all 是一种强调的说法，在所有的金字塔当中 the great pyramid 是最大的。 古代埃及的国王，他们为什么要建造这些金字塔呢？他们相信人死了之后将会成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 The Great Pyramid was built thousands of years ago for a king called Khufu. It is located on the west bank of the Nile River, not far from Cairo. In fact, all the pyramids along the Nile are on its west bank. The ancient Egyptianscompare the rising of the sun to the beginning of life and the setting of the sun to the end of life. This is why their dead were buried on the west bank of the Nile. 好了，我们接着看第二段。 The Great Pyramid was built thousands of years ago. 首先大家注意这里面一个固定的结构， was built for a king, be builtFor somebody 表示为某人而修建，被动。当然这里的介词 for 呢，也可以理解为出于某种目的而修建。 Thousands of years， 英语中呀，某些表示、这个年代表示这个数字的数量的词是不能变复数的，一旦变作复数它就会改变其原有的含义，尤其是像 hundred、 thousand、million、 billion 这些词呢，往往它们变作复数之后呢，必须要和介词 of 搭配使用。 Hundreds of 成百上千，Thousands of 成千上万， Millions of 我们就不能翻译成上百万了，而要理解为许许多多的，不计其数的，是为一个名叫胡夫的法老而修建的。 Caught what what， 大家注意 Caught 这是一种非正规文体中的表达，当然我们可以使用 be caught 没问题，最正规的说法 be known as， 就是上文中我们提到的 known， be known as 被称作。 It is located on a west bank of what whatBe located， 刚才生词表里我们学到了，一定要用过去分词来做表语，表示位于某地。它位于 the west bank of the Nile River， the Nile River， 尼罗河。它位于尼罗河的西岸， west bank。 今天呢，我们再一次又涉及到了一个 homonym， 同音同形意义词 bank。 我们在表述时呢，千万不要表述为既可以表示银行也可以表示海岸，我们只能说它是一组同音同形意义词。Not far from Cairo， Not far from Cairo 是形容词短语，做后置定语，修饰这个所谓的 The Nile River， 距离开罗不远的地方。我们都知道开罗是埃及的首都。 In fact， all the pyramids along the Nile are on its west bank。In fact， 其实今天我特别想提到这个词的用法。 In fact， 事实上呢是一种非正规文体中甚至有一点口语化的用法。事实上，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用 as a matter of fact。As a matter of fact， 依然可以表示事实上。那么在正规文体中呀，往往我们表示事实上呢，最好能采用一个从句的形式。The truth is that， 接一个从句，表示真正的事实上。好了，我们接着看下文。The ancient Egyptians， 大家注意 Egyptians， 埃及人，埃及 Egypt， Egypt 在词尾添加 ian 之后，变作形容词埃及的，或者是名词埃及人。那么古代埃及人呢，Compare the rising of the sun to the beginning of life. 注意这里的固定结构 compare to 的概念。通常我们用 compare A to B 表示把 A 比喻成 B。那么如果换作介词 with 之后呢， compare A with B 则表示 A 和 B 做比较了。那么当然在美国英语中这种用法的差异呢也在逐渐的消失， compare with, compare to 几乎现在在美国英语中达到了可以通用的状态。那么大家注意它的名词 comparison 比较。古埃及人呢把太阳的出生比喻成生命的开始。